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的电影《搭错车》当中的插曲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是来自《搭错车》这一部电影当中。这首歌呢由罗大佑作词作曲，苏芮带来，是否。这首是来自苏芮的《是否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朴树的《生如夏花》专辑当中的《且听风吟》。这首歌呢，有一种对过去的迷惘，同时呢，也有一种对过往的释然，用淡定从容的感觉呢，来怀念一个人。 突然落下的夜晚，灯火已隔世般阑珊，昨天已经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。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我的心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万芳2000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歌爱》，如泣如诉的歌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吴克群的《为你写诗》专辑当中的《什么东西》。这首歌呢，跟主打歌《为你写诗》不同的是，《为你写诗》是一首抒情歌，这首《什么东西》呢，是一首快歌，说到的是不需要什么都学别人的，要拥有自己的感觉。 我整夜翻来覆去，想着刚才的事情，电视机里面一个专家说这是详细题，我打开电脑查询，查出他一堆道理，他叫你吃饭，叫你穿衣，叫你说话语气，他说完 rock 就要穿皮衣，嘻哈就要穿主意，却黑人说话的语气，记得加句 ABC，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打开自己不再压抑，我七天关在家里，谁能够救我出去，王子也需要公主出现在童话故事里，结果我好不容易遇见了神明天女，她劈头第一句就问我存款有几多斤，难怪妈妈她叫我学才气，真心国家的经济，做音乐的没有出息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打开自己不再压抑，能不能丢掉面具，让一切没有顾忌，不必再说东说西，让我们呼吸，自己爱什么东西就做些什么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打开自己不再压抑， 哎还有 什么东西，自己爱什么东西， 这首歌是来自吴克群的《什么东西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星期天不要见面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一个要做自己的歌，而作曲方面很意外，是周华健。 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。万物始于春，而成于秋。我爱春的耕耘，更爱秋的收获。今天是9月14号，好音乐959，我

把我困在网中央，我越陷越深越迷惘，路越走越远越漫长，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，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，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里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，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，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里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《情网》，收录在那张著名的《吻别》专辑当中，出版时间是1993年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2年的一首歌，这是当年杨钰莹的《风含情水含笑》专辑当中的《茶山情歌》，这是典型的杨钰莹的甜歌，作词方面是吴颂金，作曲是韩承光。 上面了

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《偏心》，收录在她2000年发行的专辑《心酸的浪漫》当中。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成龙的《壮志在我胸》，这首歌呢是他1992年专辑《第一次》当中的主打歌之一，作词作曲李宗盛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，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莫笑我是多情处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万大山高水也深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。 best of every minute we've got. Do you know, or don't you know, I care nothing more than this moment. And when it's just the two of us, that's when I can show you how I can.